有一天，小火车头裴西的车轮子很疼，他呼吸起来也很不顺畅。管理火车头的胖总管对他说： 嘿，裴西，你需要去修理厂了，我会找别的小火车来接替你的工作。 找来找去，只有爱惹麻烦的迪塞尔有空，胖总管只好让他来了。他是一个黑色的火车头，哦，这家伙太调皮了。托马斯警告迪塞尔说：把这些货车送到码头去，别再玩那些无聊的把戏了，好好工作吧。迪塞尔做了个鬼脸说： 是，我一定服从命令，我说托马斯。 捣蛋的货车们也学着迪塞尔的声音说： 是，一定服从命令，托马斯。 迪塞尔很生气，他狠狠地撞了一下货车们。哦，糟糕，迪塞尔的力气太大了，那些货车车厢竟然被撞出了铁轨。他们撞坏了栏杆，然后就乱七八糟地停在那儿了。哎呀，迪塞尔现在有点后悔了，他只是想吓唬吓唬货车们，可没想让他们出事故。胖总管对迪塞尔非常失望。 哎呀，等我找到别的小火车头，你就回去吧。 迪塞尔也感觉到非常难过。几天之后，火车头黛西在上山的时候感觉浑身发烫，关节硬邦邦的。司机检查之后说： 你漏油了，需要回到修理厂去维修。 托马斯也很倒霉，他拖着火车车厢从黛西漏油的铁轨上经过，可是他的车轮子开始打滑，他从上山的路上滑了下来，一直滑到了山脚下。他后面拉的客车车厢克拉贝尔滑出了铁轨，现在他们一动也不能动了。听说托马斯遇到了麻烦，迪塞尔很生气地大叫道： 啊，托马斯挡了我的路，我只好去帮他了。 工人们将铁轨上的油清理干净，迪塞尔开过去勾住了托马斯。托马斯感激地说： 哦，谢谢你，迪塞尔。 迪塞尔有些不好意思了，他紧紧地抓住铁轨，把托马斯和他的两节客车车厢拉回到铁轨上。啊，迪塞尔笑了，他没想到自己竟然还能帮助别的小火车。迪塞尔耐心地拉着托马斯和他的客车车厢回到了车站。胖总管高兴地说： 嘿，我希望你能继续做一辆热心而且专心工作的小火车，我的铁路欢迎你，迪塞尔。 想去海边的塞尔提。塞尔提是一辆柴油小火车，这一天胖总管邀请他到多多岛的铁路上来帮忙。塞尔提很兴奋： 多多岛的工作一定是在海边，肯定很漂亮。 可是塞尔提被派到了采石场。在采石场的另外一个小火车头马维斯很热情地欢迎他：欢迎来到采石场。可是塞尔提很伤心： 我是造船厂的柴油小火车，其实我是很想去海边工作的。 不过塞尔提安慰自己： 至少我还可以跟别的货车车厢们一起工作。 马维斯提醒他：当心点儿，货车车厢们都很调皮。很快，火车头比尔和班就发现， 货车们一点儿也没有找塞尔提的麻烦。马维斯很惊讶，真神奇，塞尔提能让货车车厢们都很听话的工作。比尔和班不太服气， 司机说他很喜欢讲海边的故事，哦，这真让人讨厌。 这天晚上，在火车机房里，火车头们都停在那儿休息。塞尔提看上去很难过，马维斯问他，你怎么了？塞尔提说， 我很想念大海。 于是他又开始讲起了海边的故事。第二天，塞尔提把自己怎么让货车车厢很配合的方法告诉了比尔和班。 认真想一想，其实并不难，货车们都喜欢跟着音乐节拍工作，你只要唱歌就可以了。 可是比尔和班唱歌唱得并不好，他们差不多把所有的歌词都给忘了。没过多久，货车们闹腾得更欢了。又过了一天，胖总管来到采石场，他惊讶地发现小火车头们已经提前把工作完成了。大家都说，塞尔提帮了很大的忙。胖总管说， 哦，塞尔提不错呀，我有一项更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我想让你到码头去工作。 塞尔提兴奋地叫了起来， 哦，码头就在海边呢，谢谢胖先生。 他欢快地吹响了汽笛，呜呜。从那以后，塞尔提就一直在码头工作。现在呀，只要小火车头们有困难，他们就会找到塞尔提，和他一起想办法。士兵赛睡着了。这一天，公爵和公爵夫人来到多多岛度假了，他们带来了属于自己的火车专列，一辆名叫史宾赛的小火车。它看起来漂亮极了，银色的火车车身，而且它跑得比大火车头高登还要快。公爵夫妇要去马龙车站参加一个派对，在出发之前，詹姆士和高登提醒史宾赛， 你必须带上足够的水。 可是骄傲的史宾赛却说， 哼，我才懒得加水呢。 他直接就拉着车厢向前跑去了。可是刚刚爬上山坡，史宾赛就感觉到他跑得有些吃力了。没过多久，他的蒸汽就喷完了，他停在了铁路上，司机只好打电话求助。胖总管派高登去帮助史宾赛。高登笑着对史宾赛说， 嘿，我们得快点，所有人都在等着公爵和公爵夫人呢。 高登拉着史宾赛，史宾赛拉着客车车厢，他们总算及时地赶到了马龙车站。胖总管夸奖道， 嘿，做得好啊，高登。 可是史宾赛不但没有感谢，还说， 这是一次意外，多多岛上的所有的小火车加起来跑得都没我快。 小火车头们听了都非常的生气。接下来，公爵和公爵夫人要到别墅去避暑，他们需要一辆小火车帮忙运送家具。小火车们都非常想去，因为他们都想和史宾赛赛跑。但是胖总管却选了年纪非常大的爱德华。爱德华稳稳当当地出发了，史宾赛很快就超过了他。双胞胎小火车在旁边给爱德华加油， 嘿，努力，爱德华，你是最棒的。 爱德华听到加油的声音更起劲儿了，他觉得家具没那么重了。 跑到半路上的时候，公爵想停下来给美丽的景色拍照，史宾塞只好停在了铁路上。他吹着口哨，想象着他获得胜利的样子。不一会儿，他竟然打起盹来睡着了。公爵拍完照回到了列车上，可史宾塞还在呼呼地睡大觉。他没有听到爱德华从他身旁轰隆轰隆地开过了。醒来之后，史宾塞以最快的速度向前冲，但是太晚了，爱德华已经到站了。嘿，懒惰的史宾塞，这一次爱德华赢了。罗斯爱学托马斯。多多岛的雨季到来了，这一天托马斯要给住在山顶的爱丽丝送生日礼物。刚要出发，紫色的小火车罗斯开过来了。罗斯很喜欢托马斯，他做什么事情都要学托马斯，说话像托马斯，吹汽笛也像托马斯，但是托马斯不喜欢他这么做。这时候，直升飞机哈罗德在空中提醒大家： 嘿，暴风雨就要来了，一定要小心山体滑坡哦。 善良的托马斯不想让爱丽丝失望，他自信地出发了。 我不怕暴风雨。 罗斯在后面紧紧地跟着托马斯说： 我也不怕暴风雨。 天空阴沉沉的，没多久就下起了大雨。罗斯紧紧地跟在托马斯的后面。到了一个岔路口，为了甩掉罗斯，托马斯选择了一条更难走的路。他喊着： 嘿，罗斯，别再跟着我了。 托马斯沿着山边陡峭的铁轨跑起来，可是突然一阵巨大的轰隆声从头顶传过来，无数块石头从山坡上冲下来，堵住了铁轨。托马斯来不及刹车，冲进了泥土和石块里。唉，现在他想往前走走不动，想往后退还是动不了。突然，呜，有小火车开过来了，是罗斯。托马斯对罗斯说： 嘿，罗斯，你能替我把礼物送给爱丽丝吗？ 罗斯不想一个人去，可是他看到托马斯真诚的表情，还是答应了。于是他连上了托马斯拖着的货车，喷着蒸汽开走了。没过多久，罗斯就开回来了，他还带回了小女孩爱丽丝。爱丽丝笑着说： 谢谢托马斯，生日礼物很棒哦。 托马斯高兴地说： 哦，得多亏了罗斯的帮忙，你才收到了礼物。我看罗斯也学会了独立，我呢，得到了两个好朋友。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昨天呱呱的家里边发生了纠纷，爸爸声音有点高的说：哎，究竟谁是一家之主啊？你们怎么样才能够听我的呢？ 三岁半的呱呱突然建议爸爸，他对爸爸大声地说： 你大声地哭就行了，这样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了。 有一个小学生，他老是把银行两个字读成很行。有一天他读书的时候，读到了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商业银行。后来呢，他大叫了一声，像是自言自语地说： 中国人民很行，中国商业很行，中国农业很行，哇，我们什么都行啊，太厉害了。 有一天，呱呱的妈妈跟呱呱开玩笑，逗呱呱玩，她对呱呱说：哎，呱呱，你相不相信，其实啊，你是捡来的。聪明的呱呱并没有上当，他立刻反问妈妈说： 那为什么我长得像你？ 妈妈毫不犹豫地对呱呱说：因为你是吃妈妈的奶长大的呀，所以像我。呱呱这个时候摸了摸头，非常奇怪地又反问妈妈说： 那喝牛奶长大的小孩子为什么长得不像奶牛？ 五岁的呱呱有一段时期特别喜欢用成语。有一次，爸爸出差刚刚回到家，呱呱就对爸爸说： 爸爸，你不在家时，我的气焰十分嚣张。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春树馆小学的邹可欣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我的祖国真美好。 走啊走，摇啊摇，摇到云南吃米线，摇到新疆摘葡萄，走啊走，摇啊摇，摇到东海抓龙虾，摇到西藏看藏獒，走啊走，摇啊摇，大江南北全走遍，我的祖国真美好。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你还可以看到小朋友说儿歌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手势，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学。我的祖国真美好，走啊走，摇啊摇，摇到云南吃米线，摇到新疆摘葡萄，走啊走，摇啊摇，摇到东海抓龙虾，摇到西藏看藏獒，走啊走，摇啊摇，大江南北全走遍，我的祖国真美好。 一瓶盆面烙一瓶盆饼，饼碰盆，盆碰饼，饼不碰盆，盆不碰饼。大家好，我是丰台实验幼儿园大二班的叶秋实，大人们都夸我的小嘴巴最灵巧，老师还说我在新年联欢会上讲的故事超级棒。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因为我有听听糖耳朵。 添加微信公众号听听糖耳朵，出色的语言表达从听好故事开始。金话筒主持人小群姐姐带你听说读演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